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，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天。 又开始了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第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很多年以前看到陈慧娴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失态的新闻啊，有一点惋惜和同情。作为曾经的香港一线女歌手，陈慧娴她也算是曾经风光无限过，也是获奖无数。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，陈慧娴潜伏三年，当时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《情意结》，竟然只有8000张的销量啊！加上已经有很多年的焦虑症，也难怪那个时候陈慧娴的情绪会在发布会上那样的不稳定。继续来听歌吧，罗大佑《你的样子》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 让风筝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，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怨言，朝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一水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， 熟悉了，来自罗大佑《你的样子》。爱人同志是80年代中期罗大佑沉寂了4年多之后重回歌坛的作品，也是84年嘉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。这张唱片在1988年年底出版，当时正好是台湾社会人心沸腾、社会力全面释放的一个顶点。这张在港台两地4间录音室完成的唱片，通过强势宣传成功地塑造出了新罗大佑的形象，当时在短短几天就卖出了20万张，之后更是创下了53万张的销售记录，也是罗大佑到现在为止最畅销的作品了。再来听蔡琴《情人的眼泪》。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，倒不明白为了爱，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，为什么要对下来掉下来，好春才来，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，我在深闺望穿秋水，你不要忘了

的事和你做不到，如果你爱的比我少，至少我走得比你早。 这是卢巧音陆毅，至少走得比你早。在影视圈当中，演而优则唱的人非常的多。赵薇格格当然是非常不错了哈，闲着也是闲着就唱了歌，结果发现没有格格当的舒服。后来好像慢慢的也销声匿迹了。虽然说他最后的那张唱片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还真的不错。青衣呢，周迅为了圆自己唱歌的梦，也出唱片了，成绩不错。但是陆毅不一样，在心路不顺的时候，去趟了音乐的水，加盟了星索唱片。可能他是想借音乐这块石来攻影视这块玉，但是呢，重打古令开张之后，人气也的确是扶摇直上。和章子怡、林心如合作了之后，这张非同寻常唱片就出炉了。 栀子花开 ，so beautiful，so white， 这是个季节，我们将离开，难舍的你。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，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。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 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回忆满满，何炅的《栀子花开》。主持界大腕何炅也是出过好几张唱片了，印象最深的是《漫游》，而不是这张《可以爱》。但这首《栀子花开》的确传唱度非常的高，最开始看他上大本营的 VCR 啊，还以为他当时有这个30开外了，但是好像人家过去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，还是那个样子。这个在艺术的道路上，或者说在娱乐这条道路上，他真的是越走越年轻了。

执着，爱不休，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脆弱只在你面前解脱，而你总是帮助我走出沉沦和迷惑，像镜子那般清楚照出真实的自我。最好最坏的结果你都愿张开双手，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。有暖风在心中，何必畏惧过寒冬，不必说什么是拥有，你给的我懂。有暖风梦里头，呵护纯真的执着，爱不休，让希望的手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有暖风在心中，何必畏惧过寒冬，不必说什么是拥有，你给的我懂。有暖风梦里头，何苦真正的执着，爱不休，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 这首歌是周传雄的《暖风》。第一次听到周传雄这个名字已经是2003年的黄昏了，那时候还不知道小刚其实就是周传雄。而在我的心太乱的时候，周传雄还叫小刚。小刚的歌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好听也容易上口，所以他每年的专辑都会有很多歌曲流传开来。我的心太乱专辑当中就唱红了这首《暖风》，它其实很适合送给朋友，当然如果你要送给情侣的话也会觉得很温暖，因为它里面有比如说歌词有暖风在心中，所以百听不厌应该是它的优势。再来听到的是蔡依林《舞娘》。 难过都摧毁。